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号周一晚上的 NZ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9月3号，全新的一个月份，全新的一周，我是工作男左叶倩。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Dennis J，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我们来了》，Here we come。 说点让人尴尬的事情哈， 说 就是当我把直播帖泼上去之后，哎，我猛地觉得，哎，我问叶谦，咱俩很久没见了哈， 是啊， 啊，怎么就一点没有想念，也没有觉察到离开很久呢？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我发现，因为今天我孩子正好开学嘛，我就觉着他们一放假，那放的是2个月，小2个月，而咱们呢，其实只是一个小年假，你的这个年假。归了包堆儿，把那个周末都算进去，才一周。 别说这个了，人家搞对象的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吧？有点小暧昧的人啊，这个几天不见也会很想念。 你看来咱俩 我们呢， 连 那个同事之间啊，这种朋友之间的思念皆无啊。 也还有， 没有，我一点都没有。 我好歹还在你那个旅游景区点了个赞。哎， 我就今天觉得好像就像昨天你刚上完直播，今天又回来一般。 对， 我就从我在你在后场的时候，我搂你一眼的时候，我就没有觉察到我们有那么久没见了。 你说这11年， 你说这11年， 对，这弄下了一个什么呢？哎，就跟弄下一个钢印似的，就是那个还不是那个戳。戳你是蘸一蘸那个印泥，你啪盖一戳，有的时候会被风化啊，被这怎么样？这钢印不太好弄，钢印就是11年烙印啊，就咔一下，然后你这整个就印在这个纸帘里面了。 哎呀， 就是这种感觉。 1000到10000啊，就是没感情啊，就是 钢印般的关系。 就是塑料花啊，塑料花搭档啊来了。各位呢，如果想他，或者说对于我们俩的搭档有这么久没有合作，有一丝儿啊，有一丝丝的想念的话， 还加儿化音， 可以来到节目的直播帖下面聊一聊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红人已经到了1624红了，而且在今天。哇，北京的天超级的好， 是这两天都挺好的， 蓝炸哇，就是美到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基本上朋友圈被蓝天白云又刷屏了哈。 对， 特别好的天气。 我经常不愿意开窗的这种人，我今天开了一整天的，就对敞风的、对流的窗户，我一直开着。 你有很多特别古怪的习惯哈。 嗯。 不爱吃炒菜 啊，对啊， 不油炸啊，等等等等啊， 不太古怪吧？很多人都这样。 那家里怎么也得煎个荷包蛋啊？ 煎荷包蛋不开窗，怕舍不得那点油，油分子都得捞。 哎呀，老叶呀、啊，2个孩子的父亲了啊，生活更加精打细算了啊， 跟屋里闻点油味儿挺好。 欢迎回到全新啊和工作男在一起的直播夜的男左女右，我们回来了， 回来， 所有熟悉的一切也都回来了。 Here I come。 我常想，20年以后，幸福会是什么？希望为他不止一个我，把我的爱填满。个角落，就算到20年以后，也想努力工作，看天地辽阔，我继续奋斗。他在家洗衣煮饭也。梦想有很多种，我们一起 脚步寂寞，一个人也要每步都从容，相信他就在下一个路口。幸福梦想有很多种，我们一起画美丽轮廓，苦和甜交错， 自锦绣二重唱很老的一首歌，叫做二十年以后。以前听这首歌会觉得二十年以后好遥远啊。 那二十年其实现在特别特别快就能过完，因为 我们都回大家十一年了。 这个事情啊，是这个事情是你要赖你就赖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迅猛的发展和这个应接不暇的每天的这种那个媒介的这些消息，让你觉得一天根本不够用。之前呢也有很多这个父辈们说，哎呀，你们现在这个时代真是太高节奏太幸福了，太这么多琳琅满目的这东西。但是呢其实他们呢忘了我们有一点呢是这个逝去的，没有占着便宜的，就是没有像他们当年那种悠闲的，就是日子过得很慢的那种劲儿，把每一天都过足了的那劲儿，好像我们现在享受不到，对吧？ 往往只有在放假的时候，在休假的时候，你才能有耐心去做你平常可能没有时间，没有那么多的充裕的情绪去做的事情哈。 对， 就比如在休假期间，可能我也去做点我喜欢做的事情啊，或你也是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啊，等等等等。 对，我也去跟家人做一点你喜欢做的事情。 总之呢是要跟自己的平常的工作的状态是有所切换的哈，这样才能显现出你的假期和工作日的区分和不同哈。这刚刚也说过了，休假归来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进行周一到周四的工作男之夜了。 对 啊，以为大家会很想念。哎呀，一看这个留言呢、哈哈，跟我刚才进来看到你的时候很相似啊。 这属于是 没有这个如当年你是什么刀片般的哈。 你不能让一个刚刚进入了正常循环的一个集体忽然又应接不暇的来顾及咱们这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周日我去踢球，我到高校去踢球，我看见很多人拎着箱子，拖着皮箱子，拖着那个 开学了， 哎，拖着那铺盖卷就往里走呢。正那我想，这全是我们的这种听众年龄层的人也大部分有一个阶层是这样的，他们正在应接不暇，正在顾自己的这个刚开学的这些事情，人哪有功夫这天天晚上啊，这个赶紧还有这个习惯。 不是他们放假，我们说是因为他们放假没人听我们节目啊，他们开学，我们又说他们准备的各种东西没时间听我们节目。 哎， 那我们节目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们来听的？ 他们准备期过了以后。哎，就这一两天安顿好了以后， 给自己找辙呢，是吧？ 对，这两天安顿 好。那刚刚来到北京的朋友啊，刚刚上大一的新生朋友们，是不是大学生现在还没开学呢？ 我是 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们是开学了。 反正我是这周日去踢球的时候，这个高校我看见 陆陆续续， 对，我看见的是很多这个莘莘学子们开始拖着皮箱进去了， 没上去打听打听， 拖着旅游箱进去了。我是上去打听了，但我刚一打听啊。这个然后就男生就横在我这个面前了， 横在你面前。 对，我说那个小妹妹你们是哎怎么回事，一坦克人就横在我面前，你有什么事？我 你们半夜是睡觉吗？ 我也没眼力见，我就直接问男生不就得了吗，对吧？ 你就真的塞个小纸条 我就更走不出那校园了。我就好吧，来一首 Sister Sister 剪刀小姐妹，好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后座上的一对恋人》，Lovers in the back seats。 希望这首歌之后会有人来求1624红哈、多惨，没人求红了。 Lovers in the back seat。 甭问啊，这回 Sister 这位男主唱他充当的是一个 driver 的角色呀。 嗯， 他在前面开着车，他看后面这一对儿啊 backseat 上坐着的 lovers in the backseat。 你说你不好好专心开车，你老在倒视镜后视镜里你看后面后座上干什么啊？ 羡慕呗。 是，要不然你把车好好停下来你看一溜够。 主要是想起自己的昔日恋人了哈，触景生情。但是呢，驾驶还是应该哈专注一下。22:18啊，在刚刚的这个小小的诉苦之后哈，小树长到了45厘米啊，在没有红人的情况下呢，迅速长到了45厘米，而且呢， 可喜可贺， 也有一些很少很少大学生朋友们回来了啊，告诉我们。研究生目前还没有开学呢 啊， 这周五研究生开学， 还得在家研究研究。 总之呢，大家现在可能还都有一些各自需要去安定安顿的事情啊，所以没功夫搭理我们啊， 对， 没功夫当红人。 这确实是这情况。 来，兜里还有3000万，这位听友说，丽，本大学生今天开学了啊， 对， 我现在是在天津啊听节目的， 这基本上都开学了。 然后咖啡也是咖呢，我明天去送我表妹上大学。 哦呦， 表妹上大学啊！ 一直送到女生宿舍口。 海洋馆3层，研究生这周五报到。 可以，研究生这周五。 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朋友大概也是很久没有听了哈，说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都忘了自己， 他都忘了自己是300多少红。 而且他这个名字绝对是改过，什么难， 不是这个，以前你肯定是一个好读的名字， 对， 现在我们看着你这名字跟乱码似的， 对，这样的名字基本 当年不会选你红的。 好吧，如果今天晚上在周一买卖西又是我们重新回归，甚至还有合影照的夜里哈，有没有一些想当红人的朋友哈？ 对，我都转发了，效应不大啊， 就知道一周没有直播带来的危害。 对， 知道没有直播的夜里 全不离手、啊、 我们流失了多少， 曲儿不离口啊。 所以说每个晚上都是暖文章，或者是每天晚上都是歌曲，没有这个男生女生的声音的碰撞的话，可能男左女右就确实失去了很多的魅力。 是啊， 你还是啊， 嘴不离 开啊，你回来都没人想你。 当然就会雪刀雪片般的、刀片般的赞扬性。 已经足够我记得一辈子，我等后来你不是目前是爱情本来就

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日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得了好不了就得看你现在听得着听不着我们男左女右了 在刚刚哈一派这个凄惨局面之后哈大家的热度上来了啊可能是因为你说的啊这个之前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啊现在处理完了回来了啊所以我们的红人1624红呢也上位了虽然他没有头像哈但是我到他家里搂了一眼还是有关注有粉丝有微博的哈他叫窦伯伯 窦伯伯你准备选他红是吧 已经把红人卡发给他了 行他说 主要也没别人啊 不红不可能的 这里啊好的窦伯伯拜托你和我们一起 好 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然后同时呢也保证我们的小数能涨到1.2米好嘞 可以这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哇我是拿你姐姐出来不拿你姐姐出来啊 我没有姐姐 我是这种人我还是慎拿我还是先讲个今天讲一个小动物的冷笑话一般小动物冷笑话都挺冷的说这小鸡慢慢的长大了开始思考很多问题思考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于是他问妈妈 妈妈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吗 妈妈说挨夫了又 Love I fool you， 这个母鸡好为小鸡解释，这是他们情侣比较好解释的一道问题。但是如果真是对于咱们哺乳类，比如说咱们人类，你说小孩问起你这个来，你就不太好弄。 22:40啊，22:40啊，来听暖文章吧。你这太冷了啊，来暖一下。因为现在确实夜已经有点凉了哈，大家如果是上夜班的或者晚上出门的朋友，要带一个外套了。此时此刻呢，要与你分享一篇比较长的暖文章，欢迎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我清理了3000个微信好友，发现一个让人心碎的事实。因为工作原因，有段时间我的微信加了3000个陌生好友，但基本都没聊过天。前两天突然有个女孩发信息给我，在吗？本着服务客户的理念，我开始跟他沟通，结果这一沟通就从中午1点聊到了下午5点，期间我们还语音通话了1个多小时。我问姑娘，为什么要找我这个陌生人聊这么久呢？姑娘说，就是因为陌生才能聊这么久啊。我瞬间无语，脑海中不由蹦出一句话，我们都太孤独了。前阵子有个视频刷爆了网络，有公司邀请一群普通人做了一场实验性的测试，测试员让受访者在不看手机的情况下猜猜自己手机上有多少联系人，之后让他们一个个删除不会主动联系的人，接着是删掉工作应酬需要的人，到最后剩下能说真心话的人。通讯录从最开始的1000多人到最后仅剩3个人，这种变化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之后测试员又让受访者打电话给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受访者打电话给朋友，对方说了2句就挂了。看着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孤独的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内心不由跟着一阵颤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无话不说的人变成了无话可说。翻开通讯录，上面满满的人名，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分享此刻心情的人。我们看似交友广泛，从天南到地北，从江湖到庙堂，好像没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但真正交心的寥寥无几，甚至连一个都没有。去年回家和几个朋友聚了一下，谈到高中一个同学结婚了的时候，老张明显愣了一下，什么时候结的？就年初啊，听说新娘很漂亮。老张撇了一下嘴，喃喃道，这小子当初明明说好了结婚一定要叫我的。记得有一期康熙来了邀请了谢娜，节目中谢娜问了小 S 一句话，什么时候你感觉离朋友最远？小 S 说，当我看到他穿着我没见过的衣服，在没有我的地方拍了照片，标注的是我不知道的事儿，评论的是我不认识的人的时候。谢娜摇了摇头回道，都不是，是照片里他周围的人你都认识，但是你却从未知道他们做了这件事儿。什么是孤独呢？大概就是某天你突然回头，发现原本站在你身边的人不见了，你站在原地张望，这才发现你们已经走在不同的2条路上了。你张开嘴想喊，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最后只能无奈的叹息，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曾看过一个视频，采访者问路人小哥，你觉得自己能跟最好的朋友借到多少钱呢？小哥斟酌了一下，自信地说，应该能借到50000吧。于是采访者让路人当场打电话跟朋友借钱，电话接通后，对方很热情地攀谈着，直到小哥说到借钱这件事的时候，那边明显迟疑了一下，接着各种借口新鲜出炉，说钱没在银行卡上，说没什么现金。小哥拿着手机看着采访者，微张了嘴唇，眼里满是张皇失措，那个表情现在还印在我脑海里。知乎上有个话题，你最孤独的时刻是什么？底下有很多扎心的评论，其中一条是知友赵咸鱼的，突然觉得很多原本亲密无间的小伙伴并没有把我当成朋友。我想那一刻大概也是小哥人生中最孤独的一次了，没有一点点防备，就这样被最好的朋友加引号的背叛了。几年前看过一部电影《第六感》，八岁的小朋友科尔拥有一双超凡的能力，能看透世界，与鬼魂交流。这种能力即使对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思议难以接受的能力，何况是一个小孩。所以当身边不时出现一个个保留着恐怖死状的鬼魂时，科尔感到极度的害怕。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但母亲并不相信他，反而认为是他在恶作剧。久而久之，他学会了独立思考，独立面对。虽然每当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被吓得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直到心理医生麦克的出现，在他的帮助下，科尔才慢慢敞开胸怀，得到救赎。当初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以为是惊悚片，但是看完却几度飙泪。电影里科尔告诉麦克医生自己能看到鬼魂的时候，医生也是不相信的，甚至认为他是在愚弄自己。直到科尔含着眼泪说道，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你怎么能够帮我？麦克医生才决定相信科尔。其实成年人的生活何尝不是这样的。记得去年一个得了抑郁症的朋友找我聊天，说他有时不时想自杀的冲动。我安慰他说，别乱想，多出去走走，放松放松。他摇了摇头说，没用的，你没经历过，不知道抑郁症的痛苦。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有时候孤独就是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你就是不相信，就是不懂。久而久之，我们就学会了自己舔舐伤口，再也不会将心里话告诉别人。像科尔一样，一个人独立面对，一个人深夜躲在被子里偷哭。一个人感到孤独的原因可能有千种万种，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让人感到难受。所以很多人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去刷一些视频玩吃鸡，我想大部分都是为了逃避孤独现实吧。但孤独是无法逃避的，我们只能去面对。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说的，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 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的抑郁。我们无法躲避孤独，只能选择接受孤独，改变孤独。即使你一个人在孤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那无疑是一件好事儿。但要是你无法一个人在孤独中行走，那不妨多花点时间经营一下朋友圈，找到一个值得珍惜的人，然后一起前行。喜剧之王里，柳飘飘曾指着黑漆的夜晚对尹天仇说，前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尹天仇想了想说，也不是啊，天亮后会很美的。也许人生的常态就是孤独，但希望天亮后孤独的人能有人陪伴，不孤独的人能珍惜眼前人。 是不是我们都太冲动，压抑不了寂寞，这样的关系到底算什么？我竟然会感 让你我。 在这篇暖文章之后呢，没有配搭一首孤独的歌曲，而是带来了这首温岚的《不要爱上我》。 嗯，这个 离我远点儿，不要爱上我。 谁理你了？ 这篇文章其实对于很多确实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微信的通讯录当中哈、啊，拥有上千朋友的朋友啊， 你怎么会忽然就？你这除非是去购买这个关注的姜粉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忽然三千个上千个就过来了呢？ 没有这点，我以前觉得好像因为我这种只有300个朋友的啊，就是微信里边的人，我也不太理解。嗯、但是你想，像陈默也好，或者很多在做公关的， 就是朋友拉朋友群，朋友拉朋友群， 你参加一个活动对吧？就好多人就要加你的微信， 啊、 或者是你在哪里有客户。这个是很容易存在的。 好，这一天下来几十上百就有了。 对，所以我以前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哎，我说你看我发的那个，哎，我没有看，哎，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看？因为朋友圈嘛。他说我这里边有2000多人， 嗯、 你想这2000多人，就算是只有1000个人发朋友圈的话，他也看不过来。 你现在可以查一下这个微博，好查，这个微信你得查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有多少关注人。 不是，应该说是你的这个通讯录里有多少朋友？ 是 我特别少， 对对对 啊，我就323啊。我那天我还特意看了一眼，然后我周围在办公室里跟我就是同样看这件事情的人，所有人都比我多。 哎，对， 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少呢？我坦白的讲啊，我不是轻易加别人的微信，然后也不喜欢说设定为你不能看我的朋友圈，他不能看，我基本上加到的朋友就都能够看到，就是除非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是服务行业的， 这还不算 自己， 不算你其他的什么， 你还没有找到吗？ 关注 的公众号，就是拉到最下面，拉到最下面就能看到你的总量了。 嗯， 你肯定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你群就那么多。 我以为你是拉到最上面能看， 最下面 啊，我还好，我是1312。 也1000多呀， 对， 对不对？ 1312，但是到不了3000-4000人，那已经有点哪子要爆了。 好像是说5000是封顶吧？ 嗯，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怎么办？我现在已经有5000封顶了。他也是一位主持人，我就想，差距好大呀！ 认识人太多了。 对，肯定是广交朋友那种类型吧、 嗯、 像我肯定就属于人缘不太好那种了。 对，你这你忙着维权呢吗？ 没有， 忙着在为自己的生活维权呢。 因为你的生活可能这个宽度哈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好，听一分半钟的红辣椒乐队的 Your Eyes Girl， 然后咱们到第三时段去。 4006958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日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令，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624红，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小树即将冲到1米啊，94厘米啦。 截止到目前为止，小树还没有大数据过来，只是小树啊。 当然要感谢一下红人窦伯伯啊，所以呢此刻也要到你家里串个门啊。 对，今天这位伯伯真的是很及时啊。 他1995年的啊， 95年的伯伯， 年轻啊，关注了255位人士， 也是一位研究生吧，看看 最新关注的是微博任务啊，很有使命感哈。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赵宏宇， 1、2、3，2、2、3， 看来是他的一个朋友 啊。对，好嘞，这一切呢就是他给我们在微博世界中所呈现的啊，但是他没有头像，而且刚才暖文章之后呢，他也看了一眼我205个好友啊。你想想， 我 他年轻啊，对不 对？ 你想你叶大叔，他都奔五的人了， 而且我 朋友遍天下啊。 我不是善于玩这个的主，但是我还是有了那么1000多名在微信中互相来回这个穿梭的朋友们。 他第一页全是群啊！ 我第一页当然是群，但是那是工作和家庭群，那是我的首要群。 是群，还有秘密吗？ 然后才是朋友群。 反正就是生活很丰富啊，大家都是人丁兴旺。好， 你知道现在这种群吧，有的时候就是临时群发现的太多。临时群其实那些朋友都是在其他群里边就是现组的过来的一个临时群，完事儿了以后呢，比如说一个饭局的临时群，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出游的临时群，完事儿以后呢就 退呀、 就没拆 退呀、 就没拆 出来吗、 就是没人抻头退，所以就是一打开你觉着我这群特别多，其实有很多都是荒群，荒废了的群， 就是概念群哈，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人经常不光是在生活里做断舍离哈，在你的这个交友的空间里也应该做一下断舍离，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属于那种有社交恐惧症的、你这个东西太多以后，它无形中占用你很长时间，很多时间。就比如说朋友圈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虽然朋友不多吧，你想我300多个朋友，就是经常发朋友圈的我觉得也就5、60人、就不是说那种大面积的发朋友圈，所以我都能看得过来嘛。 对，所以说换句话说，韩立见不得300人以上的场 面。 哎，他这个恐惧结束在300。 没有，我属于 你但凡到大一点的剧场立刻晕过去了啊。 就是其实说白了不是一个确实跟很多人都很热络哈，就是基本上生活很简单的人，重心也都基本上就在家庭啊、工作呀、同学。 是 我好像觉得这里面基本上就是同学， 场面够大了 啊。我就会发现有几个人他天天给谁都点赞啊，就是我们班的点赞王啊，就是基本上条条朋友圈，不管你写了什么，就是不管别人写了什么， 他每天就像一个做运动一样，你懂吗？ 是， 就有的人可能每天要跑步机上跑步，他是在所有的人的发的今天的朋友圈里点赞，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从小就能从三岁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善于对外界就是敞开的这种。 可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时时刻刻都要在手机的这个在线当中，就显得生活好像没有其他的事情，给人一种很闲的感觉。 现在你说谁不是靠最捷径的办法来对外联系呢？这个就是 手机。 对啊，这就是唯一的一条捷径嘛。还有什么更快捷的吗？你帮我想想。没有，现在好像普通老百姓最快捷的也就是这样了。 哎，但是也有些人呢，他们属于长年累月不上朋友圈，长年累月基本上也不怎么发微信。 哎， 对吧？ 真有这么一个主？ 对，不止一个。 我原来我球队就有这样的人，就说大家都在微信里，就是这种，他为什么永远不在微信里边？ 他真的没有 WiFi。 第一个球队呢是没有在那个短信年代，他没有跟我们互相短信互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置办手机，就是有那个年代，这哥们儿他是不置办手机的这么一个、 哦、 一代人，就是一类人，所以我们靠后、 哦、 对，我们这个就是非常诧异。后来呢，我第二个球队呢是这个哥们儿呢，他不是不置办手机，他是不去注册微信。但是我也不便强问，因为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工作关系哈，不便去细问。 这个我觉得属于个人的一种选择哈。我记得当初有微信的时候，就会有人跟我说，哎，这下咱们可以传照片了，哎，这下咱们可以打电话了。 嗯，对。 哎、其实你想想以前、 你接下来 电话不能打吗？ 你接下来你还想干什么？你一气儿都说， 我们还可以定位了。 好， 我们可以传送自己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最方便的， 对 吧？我在哪里？哎，我这家餐厅，我啪给你发过去，你啪打开这个地图的搜索， 对 吧？ 对， 你省了很多口舌。 你那手里器具都是瘪的，我感觉。你啪，我啪呀。 Thank you. 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想都别向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 比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哈。 对，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哎，你今天晚上头发哈，就看上去 就像你， 很适合你刚才那句 话。我刚说的这俩两种形象是吧？ 对，有听友已经说了，哎，某位底子还不错的老嘉宾啊，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好吗？ 我就是因为底子好，所以我根本不用注意。 真的，你这发型我说过多少次了？真的，你反差太大了。你要么就一直这样下去哈，大家也知道，就这样了，一个奔五的男子。 他们知道我以前 什么样，哎，你是不是还扎上，还挺帅的？然后又抽不冷的回去， 那你管着我吗？ 不是，你注意一下咱们节目，你看这几点了还没长到一米二，有原因的好吗？ 我这 23:15了，才98厘米。 我跟你说，我8岁我也没长到一米二。 你长不长我不管了啊！这为了节目，你把你的辫子，我明天给你个猴皮筋儿啊，你扎起来好不好？你要不就剃了，要不你就扎起来啊！你个大羊毛卷子，然后这么散着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有一点微词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咱许你 虽然 脸颊许你长发齐家，就不许我大羊毛卷子了。 我好歹还戴个帽子，要不你就戴个帽子啊。 行，明儿借你帽子用用。 你把自己的这个样子捯饬捯饬啊。 你不要因为自己已经有两个孩子啊，已经尘埃落定啊等等，你还要考虑有很多人希望通过看到你心情愉快一点，对吧？我们的美不仅是愉悦自己，还要愉悦他人呢，对吧？虽然他人不会惦记着你， 哎，我忽然想起， 但他人看看你高兴一下能怎么样？ 我忽然想起一个、我忽然想起一个某小品说的话，是我认为劳动是最美的难道不是吗？ 这个固然是对的哈、但是你可以更好， 劳动中的人们是最美的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九月三号的晚上，我们再来感受一遍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对啊，之前那些动荡的哈、飘忽的、摇摆不定的幸福都荡然无存了。我们要的是稳稳的啊，让这件事情持续发生的， 这个才可以笑纳。要不然的话，谁愿意要那种漂浮不定的，要那种非常动荡的幸福呢？对吧？肯定不会有人喜欢的。 但幸福确实来之不易哈，就是两个人从相爱最初的优点的吸引到慢慢的缺点的磨合啊，这个过程确实是很煎熬。有的人可能熬过去了，有的人就熬不过去了哈。 对， 就僵持在那里了啊。最终呢，性格的碰撞啊等等等等，会造成了没有办法拥有着稳稳的幸福。当然 幸福来之不易，就像你人生来之不易是一个道理。 对，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哈，所有的事情都要付出努力。此时此刻呢，23:26啊，这个时段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小树啊，在大家的这个精心培育之下，终于冲过了1米啊， 对，到了1.07米了， 对，接近1.2米了哈。确实，这个惨淡局面真的是随着天气转凉哈，愈发的明显了。 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哈。 今天还说这事儿呢，小孩都喜欢白天更长一点，这个好的天气更长一点，但是他说不出来，他不懂，他说为什么天气这么好的，这么不是晚上啊？你看，爸爸还是中午呢，还是夏天呢，还是中还叫什么？还是白天呢？我说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到了冬天，马上就会秋天过了以后，马上冬天，到了冬天以后，你就不会看到这么久的白天了。像现在咱们已经六点了，到了冬天就已经是很黑了，就是黑天会很长，然后白天呢会相对很短，然后小孩就不高兴了，小孩就说：“那我不喜欢，那我不要黑天的长，我要那个。”就是现在多好，这种感觉。 那你有没有跟他讲，就是每年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轮回， 对、 啊、慢慢你就适应了。 我说一年四季嘛，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季节，这个很分明的这种四季，你这样感受和享受每一个季节带来的它的特点。 而且，亲爱的小孩，从来不以你喜欢或不喜欢大自然的这一切的变化哈，而有任何的改变。 好，听一分多钟， 亲爱的宝宝。你怎么不好好的就是给他进行一下这个心理上的疏导啊？ 嗯， 宝宝，你要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对大自然的 不是 美食。 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他对我是正在进行心理疏导，他想让我别那么早回家，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的中规中矩，他想让我带他在外面多玩一会儿。 但是家里毕竟还有弟弟 啊， 对不对？好了，这一时段我们先到这里，稍后呢第四时段也是真爱时段，坚挺时段，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继续听一下咯。 Girl, catch your breath like four-leaf clover. Hand it over. Scream to no one. Take your time.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风力有所减弱，但是明天还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明天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空气清新，天气比较舒适，大部分时间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由于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影。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继续服务啊！最后半个小时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3日周一晚上第40段，也是最后的26分钟，男左女右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在一起还有26分钟时光。 是， 好，这首歌来自卡桑德拉·威尔森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擦亮一根火柴》。 擦亮一根火柴 啊，就是点着，就划着火，划着一根火。 然后要干什么呢？ 唰。 Strike a match so I can see if I've been down here before. Where is the flow?What is it for? Strike a pose, imagining love and ecstatic applause. Simply.

holding on to you. I'm so encaptured, got me wrapped up in your touch. Feel so enamored, hold me tight within your clutch. In your love, I feel it close enough. Could I look in your love? Now I've got you in my space. I won't let go of you. Got you circled in my embrace. I'm lying on to you. 让这个 Sam Smith 一唱啊，你随便选他在这个专辑中哪首歌曲，都是应该都是八九不离十的，很抓人，很好听的。像这首歌曲，它就叫抓人，抓住，抓住你的心啊，它冒嗓就是很抓人的啊。Latch。 OK， 刚才我们连听了三首歌哈。每到第四时段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调整一下状态，不要过于兴奋了，而是这个累了一天了，在这个时段里呢，能够真正的哈放松下来，早点进入梦乡。听不听我们呢，其实真的不重要了啊，我们只要把这个红人给留下，抓住啊，不让他走就行了。 是， 因为他保证我们一米二就可以了。 其实人家走，咱们也仍然可以允许。 要走你就走，对吧？1624红呢，他今天晚上的名字叫做窦伯伯，窦伯伯目前活跃度稍显平淡哈，因为大家这个帮他了才到了1米16，这个和如果周三周四的状态不太一样哈。 对， 所以希望呢尾声哈大家再使把劲儿，好吧，把这个一米二的事儿搞定哈， 要求有点 高，咱今天就都皆大欢喜了，好吧， 咱这要求都是好吧，我也希望今天能让孩子长到一米二。 我留枝叶声枕了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 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深夜，尤其是第四时段放出过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能令人放松了。这就是来自 Blank and Jones 的 Relax， 放松。 好啊，就放松了才会发现也许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绝对重要，是你把它看得过于啊严重了。今天所发生的不愉快都希望截止到今天，明天又是全新的日子，全新的蓝天，全新的白云。今天晚上的男宗女优陪伴就到这里了，我们的小树终于长到了1.27米 喽，1.27米，我们非常满足，谢谢今天的红人， 晚安， 晚安。 后雨山风雪是你，平淡是你，青皮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